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施淑婷、冯杰，嘉宾郑全君。 来到星期一晚九点钟新闻之后，欢迎大家收听一剧之本的节目。饺子，我们在八月份开始就有这个一剧之本的新的模式啦。嗯，我们每个礼拜都有不同的嘉宾主持在这里帮手助阵啦。嗯，每逢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就有胡海辉胡老师啦，第二个礼拜就有钟燕诗阿诗啦，第三个礼拜就有六姑何敏敏啦，而第四个礼拜就有阿初黄晓初啦。但是去到第五个礼拜啦，今日就10月31号。咁点算呢？我哋两个人做晒佢呀？ 係呀，我哋两个讲囉。咁就梗係唔係啦。 嚇死嚇死，都唔知点算。 冇错，今日呢就请到一位呢好特别好特别嘅嘉宾。呢位老师呢，即係是我的很重要的老师啦。咁佢而家呢就在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度呢就全职做讲师嘅。佢主要是教导演啦，同埋戏剧教育嘅学士同埋硕士嘅。呢位老师呢点解对我咁重要呢？就係因为呢我嘅毕业作啊，我做女主角嘅毕业作呢都係呢位老师做导演嘅。 係佢揀你去做 嘅。冇错，我好开心可以同到佢合作啦，做佢嘅演员係十分之开心嘅。咁呢佢除了在在学期间已经拿了杰出导演奖之外，他在2014年呢还得到这个舞台剧奖的提名，他是做演员做男主角的，很犀利，多才多艺，他就是郑全君老师啦。 Hello， 大家好，多谢大家过誉啊。 相信不是过誉的，既然全君老师在饺子的学业生涯里面有一个这么大的影响，还有 很多人都被他影响的，的而且 是啊，还有我们的即香港舞台剧奖亦都有提名到全君老师这个最佳男主角，很明显呢就真是实至名归的。 多谢多谢。咁我自己又鍾意做导演啦，又好多事又鍾意做演员啦。我记得我自己喺演艺学院读緊书嘅时候呢，已经成日同啲同学仔争角色做㗎啦。有啲仲要好曳咁争到啊咁样呢。咁然后跟住即係啲同学仔都话你做导演就好啦，同我争咁样。咁你知即係导演就唔使争㗎嘛，我哋一定有一个毕业演出㗎嘛。但做演员呢每一铺都要去轮选㗎嘛。咁所以啲演员嘅同学仔呢係要充满斗志然后先可以生存到呢个世界上㗎，系咪啊？ 仲要充满自信。 冇错， 冇错。 咁嗰阵点解拣阿饺子做女主角咁大胆啊？ 佢靓咯， 就系因为咁样。 即系呢个当然，呢个系基本嘅啫，基本条件啊。吓咁啊，即系唔使讲啦呢样嘢就。咁啊，另外就系即系呢个角色好适合佢啦。当时因为佢嗰个现代感好强啊，饺子。咁呢一个创作剧咧，嗰个女主角要好有现代嘅反叛气息啊。咁又好有嗰种好独立个性嘅感觉啊。咁佢嘅感觉系俾到我呢样嘢嘅。 好啦，咁我哋呢哇，开头嘅说话呢就咁。 大家几开心几开心，我都唔知点讲啦佢已经。 咁我哋可以返返嚟我哋今日嘅一剧之本嘅主题入面，因为我哋讲剧本嘅，咁当然啦剧本都需要唔同嘅导演去导啦，同埋一啲演员去演出，去将佢呈现俾观众嘅。咁但係啦，好啦，我哋依家如果揸住个剧本嘅时候呢，一个导演嘅角度或者一个演员嘅角度点样去睇个剧本呢，就我係想喺今次嘅节目入面呢可以带出嚟嘅。咁我知道啦，全君老师呢即係除咗一般嘅即係可能舞台剧之外呢，我见你都有导好多唔同类型嘅戏，譬如係音乐剧、舞蹈剧场、歌剧，甚至乎粤剧，咁你都有涉猎得到。咁我最想知道就係、咁多唔同嘅种类嘅剧本呢，会唔会当中其实有啲分别啊，或者各有各嘅特点咁样嘅呢？ 一定有啦，因为呢每一种嘅形式啊，我哋话係形式啦，譬如头先你提过音乐剧啊、歌剧啊、粤剧啊，或者係话剧啦、舞台剧或者係舞蹈剧场咁样。咁佢哋嘅形式我哋要睇清楚究竟佢哋係用咩 form 去表现啦。咁如果佢哋唱多嘅，咁当然喺唱嘅曲词里面就一定要表现得到嗰个剧力嘅推进，唔係淨係斋表达嗰个主角嘅心情咁简单。 咁如果係舞蹈劇場嘅話，我哋就希望喺劇場上面可以見到少少角色嘅發展之餘呢，又可以發揮佢哋嘅舞技啦。即係舞蹈劇場當然都未有一個 boundary 嘅，冇話其實應該點點點，但係就住我哋將舞蹈同埋劇場呢兩個元素咁結合嘅話，我哋可以做到啲咩呢？我哋其實仲係摸索緊，不過就希望盡量利用下大家啲佢哋優越嘅元素去發揮一啲嘢啦。 因為我就覺得哇，有時睇啲舞劇啊，嗰啲舞蹈本身都係有啲抽象，即係唔似話真係戲劇。戲劇就即係我講到明嗰句對白，講到明俾你聽，有好多劇情上面嘅嘢。有時舞蹈就要加啲想像力喺度。咁而可能喺個劇本方面，其實即係我真係想知道個劇本係咪一樣係一啲文字啊？即係因為冇對白咁，好多時候啲舞蹈劇場咁點樣去俾啲dancer 啲舞蹈員去了解嗰件事發生緊啦？定係純粹係靠編舞定係點樣嘅咧？ 其實咧，頭先你講話劇本裏面劇情每一句講曬佢講乜嘢，有時又未必嘅喎。 嗯， 系咪啊？好似我最近同啲同学仔分享紧Chekhov 薛可夫嘅戏，系咪啊？咁佢嘅剧本上面嗰啲说话咧，你食咗饭未啊？佢未必真系想问你食咗饭未嘅。 嗯， 其实佢可能个感觉系你最近生活点啊？咁样 好睇台词 系啊，所谓潜台词啊，即系想揾下佢究竟里边系谂紧乜嘢咧？佢問你呢句說話嘅狀態嘅時候，可以係點樣呢？佢根據佢當時生活嘅情景，佢問一句說話出嚟，佢嘅狀態好似緊要過佢問嗰條問題表面嘅意思咁。又或者好似我哋今日要講嘅呢一個《戲浮石傳》裏面，佢好多對白咧，裏面啲對白冇乜 logic 嘅喎，或者佢形容緊呢啲景象嘅啫喎，咁個意思喺邊度尋翻嚟咧？咁原來可能要揾翻一啲佢本身寫呢個戲嘅時候周邊嘅一啲意思啦，或者係本身嗰個主角佢當時嘅精神狀態咁混亂，佢當時最掛住嘅係乜嘢呢？可能最掛住嘅就係佢心愛嘅女人，然後佢心裏面有一大串嘅畫面嘅想像，都係同佢呢個愛好有關係嘅。佢又唔係直接講我愛你呢樣嘢，但係嗰啲好綿爛嘅陽光啊，或者好暗、好低沉嘅黑夜啊，咁呢啲全部都反映佢自己嘅心態啊。咁所以咧，呢個戲咧，頭先提過舞蹈劇場咧，就好啱用呢啲嘢，因為好多嘢咧係個畫面同埋個心態，用身體語言或者用舞語言嘅方式去表達一啲感覺出嚟咁。咁所以點解呢個戲咧，絕對係歌劇啦、舞劇啦，或者畫面影像電影咧，好鍾意嘅一個素材。 咁但係最基本嘅一樣嘢，我就係想即係問下全君老師嘅，就係、是、即係喺呢個節目入面，我問過好多嘉賓都會問呢個問題，就係點樣為之一個好嘅劇本。我哋喺節目入面成日都會講起承轉合，咁就係一個即係劇本嘅基本嘅架構。咁而今次如果話浮石傳或者係唔好講浮石傳主啦，以你嘅角度嚟睇，即係點樣為之一個好嘅劇本呢？ 咁劇本呢，我哋真係希望係有一個事件嘅發展嘅。呢個事件嘅發展呢，會令人期待啦，令人有投入嘅時候，亦都有抽出嚟反思嘅时候，而最后如果佢行出劇場嘅时候，都会俾劇本里面嘅一啲所思所感撩动到佢嘅心呢，我觉得呢个劇本都几成功。所以劇本系咪一定要好强横嘅故事性呢？又未必。咁系咪斋画面就可以感动到观众呢？我又觉得唔系好同意。咁劇本总有佢嘅点子。这个点子究竟他会用什么方法去呈现出来呢？那我觉得尤其是现代的剧本，有时候是要配合导演啊，同埋美感的一些支持，台灯声的一些支持，然后才可以成就到整个戏出来。那我想在现代人的眼中，剧本应该是剧场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而未必是全部。我哋以前呢，即係都咁讲嘅，以前嘅年代同而家呢个年代呢，睇劇場嘅一个成果呢，都应该会有另外一啲唔同嘅睇法。以前呢，我哋无论係导演啊，或者演员啊，或者观众呢，都係希望去哇 睇下个剧本有几伟大先，个编剧就已经一早讲咗个定律，要我哋得到一个咩嘅信息噶啦。导演同演员咧就系好努力咁去呈现个剧本嘅信息，但系偏偏现代剧场又未必系咁睇。剧本咧只不过系一个起点，剧本去到导演同埋台灯声嘅创作人员嘅艺术家手上面咧，系第二步。我哋觉得从呢个剧本感受到我同埋呢个时代嘅关系，我会觉得某一个信息先至系个 focus。有啲大胆啲嘅，甚至去到演员嘅手上咧，我啲咁样嘅意见同埋呈现嘅空间，佢去行呢个位，佢去讲呢啲台词，佢去用佢身体去表达呢啲台词呢啲嘅元素嘅时候咧，佢会有佢再行多一步嘅睇法。然后去到观众睇呢一个制作嘅结晶品嘅时候，观众咧就系最后嘅一个作者，佢去睇到嘅话，啊，我见到呢个灯晒落呢个主角嘅头上面，好似见到个光环咁啊！我觉得这个简直这个主角好似一个救世者咁样啊！我会觉得我领悟到原来呢个世界仲有真理啊！等等，这个观众咧，佢嘅感受咧就系最后创作嘅答案啦。第二个观众睇到嘅嘢咧，可能有少少差别嘅。 嗯， 佢得到嘅嘢可能啊，我见到仲有啊，我见到隔篱嗰个咧跪喺度咧，嗰种茫然嘅感觉咧，好似啱啱先至揾到个救世主咁啊！我好感觉到隔篱嗰个跪喺度嗰个人啊，咁呢个就系我隔篱呢个观众同我唔同嘅得着啦。咁原来现今比较所谓多啲空间俾人思考嘅剧场嘅一啲创作咧，系会令到我哋去到个地步系观众系最后嘅作者，观众系最后讲呢个戏讲乜嘢，最有资格讲嗰个人咁样。咁我只系提供咗呢两个几极端嘅一个咁样嘅睇法啦。咁不过咧，现代剧场咧的确系慢慢趋向咧后者呢一个观念嘅， 系 咁样。咁所以剧本咧，原来可以系曾经系揸头烂最重要嘅。 即大家去服務個劇本嘅， 但係現今咧，亦都可以被認為係一個好有 inspiration、好有啟發性嘅一個起點而已啫。咁樣 好發人心省嘅一個講法，因為我哋成日都講就係話一劇之本嘛，即係佢係最重要嗰一樣嘢嘅。我哋好多創作又好，導演又好，都係為咗個劇本去服務嘅，去呈現個劇本想講嘅嗰一個信息嘅。咁但係全君老師啱啱所講，其實佢可能依家有啲轉變，就係佢有一個起點，等之後嘅每一樣嘢不斷咁去創作，不斷咁去發大，不斷咁去呈現佢多元嘅部分。咁然之後俾到觀眾可能會更加多、更加廣、更加豐富嘅唔同嘅信息。咁呢、這個啊，又對於劇本又會多一層嘅領悟。 一劇之本，主持施淑婷、馮傑，嘉賓鄭全君。 今日咧，我哋要介绍嘅戏咧就系《浮石传》啦。呢套戏咧其实系嚟自德国嘅。咁咧佢好似全君老师所讲啦，佢的而且确咧系好多嘅媒介咧都去做过呢个剧本嘅，有电影啊、音乐剧啊、舞台剧啦，同埋电视啊，咁都会攞呢个剧，甚至乎系跳舞嘅表演咧都会攞呢个剧本去演出嘅。点解呢个戏会咁犀利嘅咧？又或者不如问下全君老师，点解拣呢个剧本？介绍俾观众先。 因为咧，我自己咧都会觉得剧本呢样嘢咧，有时好奇怪嘅。嚟到而家呢个年代咧，剧本唔一定净系好顺序咁由一讲到二，由二讲到三，三讲到四，咁然后讲到哦剧本完，讲到十，咁啊大结局咁样，系咪一定系咁样咧？咁原来唔一定嘅，可能通过斩碎咗个剧本嘅次序，我哋有时又会揾到戏剧嗰个主角里面嘅内心嘅世界嗰种混乱嘅一个反应。又或者讲一三五七九嘅时候呢，系讲个剧情发展。二四六八十嘅时候呢， 是讲那个主角的心声。 嗯。 咁样嘅话呢，你又会发现佢经历咗一之后呢，佢个心声嘅转变，佢心态呢有个好大嘅转变，佢好澎湃。然后呢你就发现，哦，我更加明白点解佢会去到三呢个剧情发展啊，咁样。点解佢会由行路变咗跳跳共呢，咁我举咁嘅例啊。咁，原来中间呢有个心态嘅转变，或者有个佢自己揣测一啲呢个戏剧嘅发展应该会系咁样啊，咁所以佢就会有个咁大嘅转变啦，咁。 嗯，因为呢个剧本呢其实是1837年剧作者写成的啦。咁其实都距离而家是几多年前下的啦。咁对于嗰阵时来讲，呢种嘅写法其实应该是好新颖，可唔可以咁讲呢？ 可以咁讲，可以咁讲。喺当时来讲呢，呢个剧作家所写嘅嘢呢其实唔系咁多人会晓得去做㗎咋。而去到差唔多要去到1900几年呢先至会有人开始懂得攞呢个戏去做。咁而且呢我哋睇返当时嗰个形势，呢个剧作家呢其实佢系搞过革命嘅。佢本身系好唔满意当时嗰个政府嘅表现嘅。咁其实喺以前呢，喺佢嗰阵时呢嗰个嘅哲学嘅观念里面呢，其实有一种原来叫做呢历史法学观念。咩意思呢？就係话其实所有嘅哲学呢都係习惯法嚟嘅啫。由我哋嘅宗教啊，我哋嘅道德啊，我哋嘅生活嘅积累呢，就成为咗应该要咁做咪咁做囉。使乜諗突破啫？有时即係生活就应该係咁样行落去㗎啦。历史係咁样做，习惯咗就係咁样。积累咗嘅哲学思想咧，就应该系咁样啦，唔好谂其他嘢。咁样落去，其实系咪健康咧？呢件事，咁喺佢哋当时咁后生，佢廿几岁就死啦。佢当时廿零岁嘅时候咧，佢已经觉得吓唔得，而家有咁多小市民生活喺水深火热当中，喺社会上面有咁多边缘嘅人。有咁多人係活喺生與死、餓死與生存嗰個夾縫中間啊！嚇，你叫我習慣我而家咁樣啊，我真係習慣唔到喎。 嗯， 係咪啊？咁再加上佢哋曾經收過一啲消息，就係哇，法國大革命又一波接一波咁樣，哇，搞到應該我再唔為自己嘅生存奮鬥一下，我真係對唔住自己啊！咁所以佢係寫過一啲革命嘅單章啊，咁樣，然後跟住佢逃亡啊，然後跟住先至仲要逃亡，其實唔知點解咁得閒嘅喎，逃亡嘅時候咧仲可以寫劇本喎，係咪啊？寫兩三個好出名、遺傳後世嘅劇本，然後23歲真就病死咗，咁樣。咁所以咧，我哋研究呢一類咁嘅劇咁新嘅劇嘅時候咧。都好难避免咧研究呢个作者嘅背景啦，研究当时啲人习惯咗点样谂嘢，然后佢自己又点样抗衡呢一种咁所谓习惯咁可怕、咁可憎嘅呢一个咁嘅恶魔，因为呢个习惯催逼到在上位嘅人借住呢啲藉口维持住佢哋嘅权益，而在下嘅人饿死嘅继续饿死，系冇改变，咁样系唔得嘅。咁所以呢个剧本咧。无论喺个内容上面啦，见到几凄惨啦，系咪？呢个社会里面嘅小士兵，佢一生人就系胃口奔驰，同埋为唯一佢嘅资产就系佢爱人去努力，但系结果都系好悲剧咁收场啦。佢要杀咗自己啲爱人，仲要跟住自己都死埋，都唔知系自杀啦，定系唔小心死咗啦吓咁样。咁呢啲咁嘅悲剧咧，喺当时嚟讲咧。日日都发生㗎啦，又边个唔系饿死又吊颈，边个唔系俾阿老公斩就俾老婆斩㗎啦。冇得食㗎嘛，一定有悲剧㗎。呢啲悲剧系咪应份发生㗎？咁於是喺内容上已经希望大家去反思一下。而要令人反思一啲嘢呢，用习惯嘅方法呢真系唔得㗎。 嗯。 於是佢写呢个时候呢已经用咗啲好奇怪嘅方式，就系、是既然个主角佢精神已经错乱啦，因为饿到咁交关，不如用主角呢一种咁嘅心思意念嘅状态去写佢故仔嘅发生啦。于是咧，见到佢咧既有事实，但系亦都有心理嘅状态，跟住又有啲事实，又有啲心理状态嘅描写。我哋好似咧 慢慢代入咗落去呢個主角嗰個心態嗰個漩渦裏面，係咁轉轉轉轉轉，然後陪佢一齊度過佢一生好簡短嘅時間咁樣。咁呢個就係我覺得呢個劇本喺當時出現嘅，無論喺個社會上面嘅可貴啦，或者一個文學風格上面嘅可貴之處。 嗯，啱啱听阿全君老师讲咧，今次嘅呢一个《浮石传》嘅作者啦，毕希纳啦，即系佢本身都系一个即系搞革命嘅人，亦都佢喺佢少年即系廿零岁嘅时候就写咗呢一个嘅剧本。其实毕希纳咧，佢喺佢23岁嘅时候咧就已经死咗噶啦，咁所以佢呢个剧本都系佢一个年轻时候嘅一个作品。咁而我哋喺睇呢个剧本嘅时候咧，都好感受到啱啱阿全君老师所讲，即系入面个主角嗰种精神错乱嘅状态，即系可能你哋即系专业啲去睇呢个剧本嘅时候咧，就会有另外一种嘅睇法嘅。咁而我即系以一个普通可能观众去睇呢个嘅剧本嘅时候咧，我系有一啲眼花缭乱嘅，我系直情喺尤其是喺上半场嘅时候，系完全理解唔到个戏想讲啲乜嘢嘅，因为佢有一啲嘢系好似有啲事件发生咗，咁但系咧喺事件发生嘅中间咧，佢突然之间好似摄咗一啲嘢入嚟，去交代一啲。我唔知系乜嘢啊，即系总之间唔中佢又摄啲嘢埋嚟，间唔中佢又摄啲嘢埋嚟，跟住就令到我睇嘅时候咧，系的确有啲辛苦。咁呢个究竟个剧本系点样咧？咁我哋可以喺接下落嚟即系半个钟头入面咧，就再同大家去慢慢咁讲，究竟《浮石传》呢个故事系点样啦，同埋《浮石传》究竟佢喺写呢个剧本嘅时候有啲咩特别之处？我哋喺欣赏剧本啦，或者喺分析剧本嘅时候，可以点样去透过呢个剧本去学习得到？ 一份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施淑婷、冯杰，嘉宾郑全君。 大家好，又翻到嚟一劇之本。今日我哋邀请咗郑全君老师咧嚟讲下《浮石传》呢个故事嘅。咁啊，头先都讲到啦，《浮石传》系一个德国好出名嘅，亦都系好经典嘅劇本啦。咁啊，里面嘅作者咧，毕希纳，咁佢系一个德国嘅作家啦，亦都系革命家啦。咁其实佢系用咗一个比较新嘅方法去写呢个剧本嘅。咁其实呢个故事里面嘅内容又系讲啲乜嘢嘅咧？ 咁啊，呢、這个故仔咧，嗰、那个主角就叫浮石啦，其实都系一个译音嚟嘅，即系 浮石 咁样。咁佢系一个好低层次嘅士兵嚟嘅。咁呢、這個低層次嘅士兵咧，其實一開場嘅時候已經好似show 到佢有啲精神嘅問題咁樣嘅。佢同個士兵嘅分享啊，佢自己即係覺得好似成日都聽到聲啊，有幻聽啊嚇。咁而家以而家個角度就知道佢有幻聽啦，係咪？咁然後跟住佢就發現咧自己啊，自己嗰個心愛嘅女人啊。其实佢哋好似系冇正式结到婚嘅，应该 系冇结婚。 系啊，咁然后跟住仲但要有个仔啦，已经系咪？咁佢突然间发现咧，佢心爱嘅女人咧系即系 一个少教， 同一个少教咧，好似有啲路咁样。佢收到礼物，但系咧佢又好似心有事啦，然后跟住自己又唔认收到礼物，咁然后跟住于是佢就已经开始成日都疑神疑鬼啊咁样。但系其实呢个小兵咧。就都依然好爱呢个家㗎嘛，一路都俾钱俾呢个屋企啊，尽量希望个老婆呢可以开心啲啊。但因为佢真係要搵多啲钱，所以呢佢成日都要去上位嗰度要服侍佢啦，佢一个理发师系咪。仲要呢佢有份 part time 啊。 嗰份 part time 犀利，就係有个医生好想研究佢啊。咁佢个医生呢，其实佢做啲好古怪嘅研究嘅，即係我睇个劇本佢就话我你只可以食青豆，其他都唔可以食㗎啦咁样。咁其实就係食青豆对于一个人嘅精神状态啊，一个成年人都会影响到佢嘅身心啊。 绝对 係。係啊，令佢乱咁諗，更加乱咁諗嘢啦咁样。 咁然之后呢呢一个咁嘅士兵呢，咁佢就食青豆啦，又要继续服侍个上位啦，又成日乱諗嘢啦。 佢同呢个太太咧，根本就已经少咗好多交流嘅时间啦。以至到咧，佢太太其实系继续希望可以得到人嘅爱啊，得到人嚟揽住啊，得到一啲好好原始嘅需要啊，希望。咁于是咧，亦都同嗰个另外一个少教就发生咗啲所谓婚外情啦。 系 咁咁，然之后后来亦都有人知道啦，亦都有人笑啦。然后嗰、那个呢、这个小士兵咧。最后咧都顶唔顺，然后咧就佢冇钱买枪，佢只系够钱买把刀，然后就走去杀死咗自己心爱嘅女人。OK， 杀死完之后佢发现，哎呀，点解会咁噶？点解会咁噶？然后跟住佢好想拖翻佢翻上嚟，然后跟住佢自己都下一场就话佢死咗啦。 系俾人发现咗佢条尸啊！ 俾人发现咗佢条尸，同呢个女人条尸喺一齐。咁究竟佢系？唔小心跣脚咁样浸死埋啊？定系佢自己刻意浸死自己咧？个剧本里边冇交代咁样。咁呢个看似系大家都好熟悉嘅一个贫穷到绝境嘅一个小人物嘅故事就完了啦。 以我所知咧，其实个剧作者写嘅时候咧，佢嗰个名咧同埋佢太太个名系真系有呢件事发生咗嘅。咁但系内容咧系咪咁样就冇人知道啦。咁头先都讲到呢个戏好特别嘅原因系因为佢系好多个场口嘅，一个剧本咧有成24个分场，仲有序啊咁样。咁其实好少剧本系分咁多场噶嘛。咁哇，每个场口好短好短啊，真系好似斩件式咁样嘅。咁呢个片段式嘅写法啊，起咗个咩作用咧？ 呢个片段式写法咧，好似我哋即系睇呢个主角嗰个心路历程咁啊。佢真系碎湿湿嘅，佢谂到 A， 跟住佢唔系谂 B， 可能谂 C 嘅，然后跟住停留喺一个心理状态里边，佢要用一段文字表达自己嘅心思意念啊，然后先至停咗咁耐，然后先至再谂下一步。所以咧，呢、這个作者嘅写法咧，喺事件嘅发展同人物嗰个思想感情嗰个嘅间奏里边咧，你见到佢系梅花间竹咁写事件同埋写感情。 嗯。 咁于是令到我哋更加好似陪住主角一齐经历嗰种精神紊乱啊，唔好话错乱啦，精神混乱嗰个状态，包括期待、恐惧、快乐、忧伤、幻觉等等，咁样炒埋一碟，变成一个将个咁短、好似咁普通嘅故仔，变成一个好有血有肉、充满画面、充满声音、颜色嘅一个剧作。 嗯，同埋好得意咧，佢系一开头咧系有个婆婆啊，同埋佢亦做白痴女咁样嘅一个女仔喺度对话，其实佢哋中途系冇乜出现过嘅，系头头尾尾先出现嘅。我好想知道佢哋个功能系乜嘢，同埋好似佢里边咧又会有人无啦啦唱歌啊，好似啲好耐之前嘅希腊剧咁样咧，会有啲 chorus 咁样无啦喺度唱歌嘅。咁佢次数冇希腊剧咁多嘅，但系就间唔中出现咯。呢啲写法其实我都觉得好有趣嘅，其实 系冇错。咁喺呢一个戏里边咧，头先我咪喺上半场嘅时候讲过咧，话剧本只系一个起点啊。 嗯， 而我哋呢个版本咧，版本系喺演艺学院、戏剧学院，陈恒辉而家都几出名嘅一个导演啦。嘅佢当时嘅毕业作品嚟嘅。咁呢个剧本咧，并唔系原著，原著咧系冇婆婆、冇白痴女。 哦， 咁所以咧。其实原来剧本咧，去到唔同嘅导演手上面，加上佢对嗰个时代嘅认识同埋感悟咧，佢会加少少序与笔或者一啲旁支嘅角色咧，去强化呢个戏嘅一个信息。所以剧本去到呢个导演嘅手上面嘅时候，已经唔同咗啦。咁你话哇，咁咪好犯事喎？剧本你竟然咁啊冒犯佢吓，改佢剧本。俾啲经典剧本就实唔俾啦，1000个唔俾，10000个唔俾啦。咁但系喺现代人嘅眼里边，剧本点解唔可以有适当嘅改动呢？如果佢对嗰个时代、对嗰个剧本嘅信息有一个好参透嘅心思嘅话，曾经有个北京好出名嘅导演，佢都将《雷雨》改做 冇咗老大海呢个角色，点解唔可以试下？剧本去到某啲嘅时候，去到某啲导演，当然你讲好认真嘅导演啦嘅手上面，佢有一个好强嘅信念，佢想表达某啲嘢，佢作适当嘅修改，呢个系喺当代嘅导演嚟讲咧，系一啲大胆嘅尝试，但亦都系当代观众开始期待嘅一啲尝试嚟嘅。咁所以其实喺当时嚟讲咧，系好简单，真系冇我哋头先讲嘅头几场戏， 即系除咗个聚 头嗰场系啦，系啦，即系个婆婆同埋所谓个白痴女嗰、那个嗰啲角色系冇嘅。OK， 但系佢系强化紧呢个世界。如果譬如话有埋呢啲场戏，你哋会觉得个感觉系点样噶？ 我哋若有都讲少少，即系嗰个聚入面系做咗啲乜嘢咧？就系有个婆婆同个白痴女啦，咁喺个森林入面，咁然之后咧，咁婆婆就同阿白痴女讲咗古仔，咁就系话从前有个好可怜嘅细路啦，咁佢系无父无母嘅，咁咧佢就得佢一个人啦，咁佢一日咧就话啊，咁不如我上天上面睇下啦，咁然之后咧佢就上咗个月亮嗰度，咁跟住就发现月亮咧原来系只不过系一块烂木头，咁跟住佢就走去太阳嗰度啦，咁就发现太阳咧原来只系一朵干晒嘅太阳花，跟住佢再去星星嗰度，咁就发现咦，星星都不过系钉咗喺度一啲好细嘅金嘅苍蝇。最后咧，咁佢翻翻落嚟人间啦，最后佢就发现人间都只不过系一个倒转咗嘅壶。咁跟住阿婆婆就话好啦，咁我哋讲完古仔啦，行啦。咁大约咧，其实呢个序就系咁样就完咗噶啦。咁跟住就开始阿浮石佢嗰个故事啦。咁呢个嘅白痴女同个婆婆，我谂最重要就系婆婆讲咗呢个故仔啦。咁对于成个剧本如何做咗一个强化咗剧本主题嘅功能咧？咁呢、这个全君老师你嘅解读会系点样咧？ 我哋咧试下去睇下佢嗰啲嘅名词啊，譬如话我哋见到婆婆啦。婆婆呢啲年纪代表啲乜嘢呢？ 智慧。 智慧啦，经验啦，嗬。所谓白痴女，佢系咪真系所谓白痴呢？定系佢只不过一个单纯嘅小女子呢？系咪呀？我哋又再睇下佢其他嘅提过嘅一啲名字，譬如话月亮啦、太阳啦、烂嘅木头啊、干咗嘅太阳花、金色嘅苍蝇，呢啲俾大家啲咩感觉啊？ 大自然咯，一啲定律咯， 一啲定律啦， 一啲好开初就已经有嘅嘢咯。 但系一路去到永恒不灭地，一路有唔同嘅变化啦，或者话我哋好努力去睇呢啲嘢嘅时候，又发现咦唔系，系嗰啲嘢嚟噶，或者乜嘢都冇。咁我哋发现原来所有嗰啲定咗落嚟嘅嘢啊，大自然永恒不变嘅嘢啊，系咪我哋一定好有把握手握住到永恒嘅嘢呢？又系咪一定要到永恒呢？咁佢好似一开始嘅时候呢，已经将大自然我哋睇到好习惯几万年、几千年、几十万年嘅太阳、月亮嗰啲嘢呢，佢已经开始俾到你好多好多可能性嘅发生。这个戏呢叫浮石传，我觉得陈辉当时佢译呢个名译得几好。浮石，石头系唔会浮噶，一嚿石会浮喎？咦，好似唔 logic 噶，好似冇逻辑。诶，我哋试下唔好净系用大家习惯嗰个逻辑去谂一啲应该唔应该嘅嘢，我哋谂下摸下人嘅内心想要啲乜嘢啊？佢哋冇钱嗰、那个上位咧。就话你唔应该谂咁多嘢啦，你吓谂得太多唔好噶，你继续做你嗰个工作啦，谂到咩赚几多或者食几多整定噶，唔好谂咁多吓、啊，做落去啦咁。一啲好有钱啊，喺上面已经高高在上啊，硬硬脚嗰啲咧，佢哋亦都唔想下边啲人谂得太多啊，谂得太多咧。你哋呀、啊、分分钟会以下犯上㗎，你分分钟会唔尊重我哋㗎咁。劇里面嗰个医生叫佢嗱，你一定要听我话吓，食只准食青豆，唔可以食第啲嘢，仲有啊，你个小便要留返嚟到我呢度先小便啊吓。 佢無端端咧，個醫生見到樓下咧阿浮石咧，佢一忍唔住喺個牆壁嗰度屙咗啦，咁樣 話佢冇道德， 係話佢冇道德啊！嚇、啊，道德係咩嚟㗎？原來道德咧係佢哋呢一班有識之士咧製造出嚟嘅一個框架，要你咧一定要遵守嘅，咁先有文化。你呢如果真係忍唔住嘅话呢都唔可以喺墙边屙㗎。唔得啊，因为你应承咗呢啲尿係属于我㗎嘛。我买咗你啲尿㗎啦已经。好似看似好啱嗰啲道理啊，係唔讲人性㗎。係。讲应该㗎咋嘛。啲道德系讲应该㗎咋。你唔好同我讲人性啊，你唔好啊一讲呢啲呢乱噶啦，啲世界乱噶啦，唔得噶，唔可以咁样噶咁。但系冇得食冇得瞓嘅小浮石，佢系咪真系可以喺一个应该嘅呢一个立场里边生活到永远呢？真系唔知啊。但系生理话俾佢听，佢肚饿；心理话俾佢听。佢太太都开始唔安分啦，佢又要继续喺出面搵钱，唔可以见到佢老婆，但系佢老婆系需要佢噶嘛？咁呢一切一切应该唔应该，我可以做定唔可以做呢啲嘢咧？压住呢个小市民咧，压到佢真系唞唔到气，而最后就产生咗呢个咁嘅悲剧啦。咁所以喺呢个戏里边咧，看似应该同永恒同埋一啲。大道理高级人士讲嘅智慧全部喺阿浮石身上都用唔着啊。 嗯。 因为佢已经去到生与死嘅绝境啊。我哋睇到呢啲好似看似大道理嘅说话嘅时候呢，我哋会觉得得啖笑嘅。反而我哋觉得好讽刺嘅。 其实佢里面写嗰啲比较有地位同高级嘅人咧，成日不断喺度话要有道德啊，我先系适合有道德嘅，譬如嗰啲上位啊、医生啊，你会觉得佢哋做嘅嘢系好荒谬啊！即系记得有一场啊，医生喺度攞只猫做实验，跟住然之后，我想测试下呢只猫对于地心吸力嘅反应，跟住一嘢就掟出窗口，跟住系反而系呢个咁地位低嘅浮石去接住只猫，反而医生仲闹佢：你做乜对只猫咁温柔啊？咁样， 因为阿浮石同只猫一样。都是做緊实验品，都是完全冇地位嘅一隻生物，所以浮石反而会即刻保护隻猫。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係一剧之本。 一劇之本，主持施淑婷、冯杰，嘉宾郑全君。 仲有好多地方呢都讲到呢一啲所谓好有道德嘅人一啲荒诞嘅说话。头先阿饺子已经举一啲例啦。另外啲例呢，阿上尉佢认为有道德观念呢就好有感性。我形容一段嚟听下先。佢话落完雨，我挨喺个窗边，见到有对白袜仔跌咗落街，抌，我有爱嘅感觉啊！我系有血有肉嘅人，我会不停咁同自己讲，你一个好有德行嘅男人，一个好男人。完。个上尉认为咁样就系一个好有道德嘅男人， 但系佢做咗啲咩咧？ 佢做咗啲咩咧？系零嘅。是不是啊？即是我哋会见到原来当时嘅社会所谓道德啊，所谓一种受教育高级知识分子，佢会系咁样去界定自己，所谓对呢个社会有几有用啊，几重要啊，佢系一个人嘛，呢个人呢就系一种伤春悲秋嘅感觉，就完啦，就够啦，咁就系一个人啦。你諗得其他嘢呢就唔系一个人啦，咁样。 但系嗱，呢个戏我哋啱啱就即系了解咗啊，佢写嘅嘢，佢系有佢想表达嘅嘢，譬如系点样去扭转一啲我哋观众啦，佢哋对于自然啊或者社会上面本身既定嘅一啲印象，所以 覺得佢個戲寫出嚟嘅技巧，令到大家係唔習慣嘅，同一般嘅戲劇係好唔同。 唔係人習慣睇到嘅技巧或者鋪排嘅方式，係咪？ 係啦， 啱啊，啱啊，啱啊！佢真係特登喺個結構上面咧，個劇本嘅結構上面咧，都令你睇到有啲唔自然嘅感覺，就好似我哋睇一啲主要嘅電視台嘅某啲嘅電視劇，佢稍為喺個結構上面咧。有啲同平時你聽都已經明白曬嗰啲電視劇唔同嘅話咧，你已經覺得有啲唔舒服或者唔適應一樣咁嘅感覺。其實佢係用第二個方式去講故仔啫，只不過係我哋平時嗰啲電視台縱慣啲朋友，你就咁煮緊飯嘅時候咧，都聽得㗎啦。點解啊？因為佢會講埋出嚟㗎，就係驚你咧冇時間坐喺度睇，你煮飯啊嘛，我又想你睇留喺個電視度，於是咧又想你唔好擰台，於是咧講埋出嚟啊，係唔同嘅有啲。 但係佢喺寫呢個劇本，即係今次啊，畢希立佢喺當時嗰個年代，佢用一個相對地，我諗都係一個好新穎嘅手法去寫嘅時候。佢成功嘅，即係佢用咗呢個方法，而大家喺後世嘅評價都係覺得呢個戲好好。咁但係我哋今時今日，如果我哋又想做一個突破，去用一啲即係唔同啲嘅手法去呈現一啲主題嘅時候，其實好難㗎嘛。嗰樣嘢係點樣拿捏得到，嗰樣嘢先至可以既係突破得嚟，唔會話做咗一啲爛嘅嘢出嚟。 其實呢有方法嘅，我自己覺得，因為佢俾一啲 tips 我哋。除咗話佢喺個劇本結構上面咧，有一個咁即係比較新嘅一個諗法啦，斷開嘅一個斷片式嘅節奏啦之外咧，佢仲有少少所謂表現主義嘅一種表達方式。咩叫表現主義呢？如果簡單啲嚟講，就係佢係寫緊內心表達出嚟嘅一啲畫面，而訴說緊自己嘅心情，而唔係直接話我好唔開心。我舉一個例子啊，譬如話浮石咧，佢講咗呢一段對白，佢話：當自然離開，即係當自然離開，個世界會變得好黑。你會試下用對手去感覺下四周圍，好似要整穿一個蜘蛛網。你以為嗰度有嘢，其實係冇嘢，周圍黑麻麻。就喺西面有紅色，好似有一個好大好大嘅火爐發緊光咁。當跟住浮石讲唔到落去。原来你发现咧，有好多对白里面咧，系有啲画面嘅形容啊。呢啲画面嘅形容就系表达紧佢心里面嘅一啲可能系追求啦，想知未知嘅将来系乜嘢，但系发现冇啦。佢净系发现有啲好红好热嘅嘢冲紧埋嚟，逼紧佢。佢发现有啲嘢，原来佢唔。追唔到，但有啲嘢逼緊埋嚟等等，呢啲都好活靈活現咁咧。其實係描寫緊佢嘅心情，當時佢諗緊嘅嘢，或者佢用説話、用邏輯係表達唔到出嚟，但係其實佢心裏邊正正就係沸騰緊嘅一啲嘢。咁所以，如果現代嘅導演或者編舞等等，佢睇到呢啲説話而能夠感受到浮石心裏邊。其实是经历紧啲咩痛苦，佢就可以通过一啲适当嘅画面、线条、颜色、动感，去尝试去亲近浮石心里面嘅感受。咁嘅话，创作就嚟啦。唔同嘅创作人就可以运用佢嘅利刀，无论系画面啦，无论系颜色啦，无论系身体肢体嘅动觉嘅语言啦。无论是声音啦，无论是节奏啦，都可能可以接近或者亲近到作者写的时候那种心情。咁我谂呢个创作空间就是现代的导演或者创作人最喜欢玩的一个部分。 即是一个在1837年写的作品， 依家我哋去睇翻嘅時候咧，都有好多嘢可以喺入面再去豐富，再去透過創作人員唔同嘅手法、唔同嘅技術去再將佢呈現出嚟。可能到時喺劇場上面，如果再搬演嘅話，會有另外一番唔同嘅味道咧，咁又可以俾到觀眾去欣賞得到。咁今日就啊，全坤老師同我哋好深入咁樣講咗《浮石傳》呢個嘅作品。 冇咁講，千祈冇咁講。 嚟緊咧，可能我哋再有機會咧，可以再請阿全坤老師咧，再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唔同嘅劇本嘅。咁啊，因為我哋都知道啦，阿餃子嚟緊又會再上舞台又做戲啦嘛，係咪先？十一月嘅時候， 冇錯，就喺呢個11月11日到13日，咁就會喺高山劇場做一套戲，就叫做《喜美住》， 又係啲經典嘅劇本， 經典啊！嚇，香港做過幾次噶啦，雖然係一個翻譯劇，但係香港嘅劇場嘅觀眾好熟悉嘅呢個戲。 係啊，個戲應該會睇得好開心嘅。 唔係俾你賣廣告嘅我意思就係咧，即係一個經典嘅劇本入面，都仲可以透過唔同嘅創作人員，包括演員咧，可以再將入面嘅一啲可能唔同嘅一啲空白嘅位置再豐富出嚟，表達一啲唔同嘅另外嘅信息或者感覺俾到觀眾。咁啊，睇下餃子嘅舞台表現啦，到時睇下會唔會大家即係刮目相看啦，對於成個戲。好啦，咁我哋今日嘅一劇之本嘅時間咧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一個星期再見啦，拜拜， 拜拜。 一劇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